25万欧元购房，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永居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 走，往哪走？

个不期而来的夏季，不知不觉已过去，常常会想起韩国的旋律，还有在心里像阳光一样的你。走过那么多的日子，我穿过风，你躲过雨，轻轻地擦去眼泪的痕迹，偶尔翻出记忆，也不会再有哭泣。我不再等什么， 事就能够变坚强。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。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？如果说是没有人的地方，面对自己我只好选择投降，少受一点伤。我只是想要一个肩膀，得到的是你的贴心肠。有时想想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

沙漠中，我走在沙漠中。